中毒。 北京时间22:00。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郭静，最好听的汽车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一水。 大家好，我是老车。 昨天经历了3月8日女人丽人节哈、啊，然后也跟大家来说了一下这个叫3月1号之后咱们消费的一个新规。 对， 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是，您喊红包了没有？我估计大家现在肯定是正在喊啊。照例呢，这个车坛一周秀呢，我们会跟大家盘点一下近期车市的一些大事小情，尤其是会比较找一些比较葛的、比较有意思的一些新闻， 主要有意思。 这也算是咱们节后的第一次非常正式的一个这个车坛一周秀啊，所以我们找的一些话题可能是在春节时候发生的，但是经过了这几天的这个发酵之后呢，我们也是提炼出来一些新的东西，或者说一些新的观点。您在喊红包的时候，哎，听两耳朵节目，然后没准我还会说一下今天喊红包的这个叫红包口令。 对，听好，一定要听好。 咱们先来说这个第一个啊，说 第一个。 日本啊，咱们近邻啊，日本考虑放宽限制，将允许加油站安放充电桩。 这个乍一听，我觉得 可怕吗？ 这个事情不太可能出现在日本。 我觉得这事儿挺可怕的，因为咱们老说这个充电桩跟这个加油站 就水火不相容啊， 对，不能放在一起。 对，你看那个， 万一导电着火了， 对呀、 对吧？ 对对对。 然后咱们先看那个新闻怎么说啊？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呢，日本政府正在考虑放宽限制，或将允许小型加油站安装电动汽车的充电桩。那么也是近日呢，就是日本经济部，然后贸易及工业部正在考虑允许在加油机附近安装充电桩的终端设备，并且不设空间限制。但是法规的这个调整将以测试为依据，确保安全性可得到监督。那么试点项目呢，或将在管制区域内特殊进行。 其实所以说，这个从这个财年，他们叫财年，目标是在2019年的财年放宽这种该限制。还将做出一系列的调整，允许在加油站开设便利店、超市，包括快递仓库。 我觉得日本，我没去过日本啊。这其实咱们听众朋友如果有去过日本，且您路过加油站，就是因为在日本可能自驾车比较难，右舵行驶这是第一，然后再有一个，确实日本的这个交通，说实话真的没有咱们国内强，对吧？基本都是以那种轨道交通出行嘛，所以如果您看到这个加油站的话，真的他们没有便利店吗？ 有， 对，你像什么711啊什么的， 有， 肯定会有啊， 会有 对吧？ 会有的。 所以这个新闻， 这个主要我刚才看到这个，就是觉得说，考虑的是安全性， 对， 加油站和。 和充电桩，这两个事儿。 但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加油站的那个油箱是在地底下 埋着的， 对吧？但是他刚才我们注意看，说这个他允许把供油箱放在地面了。那你这个在地面，那个也在地面。那如果中间要不加以什么这种隔绝措施的话， 肯定会有这个绝缘装置。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会有风险。 我在春节期间自助加油的时候，人家还专门提醒我了，因为咱们北方穿那种大衣，尤其是那种带那种 毛领 的， 容易产生静电， 容易有静电。人家说这个还是我来吧，我们这个衣服都是 绝缘的， 那种绝缘的那样的方式。所以我当时我就问，那咱们这样的衣服都起静电吗？他说，尤其在北方啊，这种厚的这种大衣，只要你一碰，确实有多少可能是有静电的，所以还是比较危险的。所以从现在来看的话，就是夏天咱们其实都无所谓，夏天穿的也薄，基本的也就是纯棉的，而且夏天不会有静电产生，因为它不干燥嘛，对 吧？湿润， 它比较湿润。所以日本要做这种放宽的一种限制，如果真的将来加油站有一天跟充电桩放在了一起，实际上我们是举双手欢迎的。这其实为电动出行这些新能源车，它不再苦苦的这个找寻加油站，找寻自己的这个充电站而烦恼。因为现在有太多国内的，尤其像咱们北上广深，有太多这个充电桩是在这个大型商圈的地下的停车库里。 对吧？你有的这个你插上之后，可能你第一个你进去得找车位，你的这个充电车位还别被让其他的这个车给占着，对吧？ 对。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你不交停车，你交停车费咱们不说，其实你浪费的更多是在路上寻找这个时间。但是加油站大家可能一搜就搜到了， 对， 一找就找着了、而且加油站旁边就有一个这个充电桩，实际上是为将来不管是什么样的这个车型出行都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对，这个我觉得可能我们也有点，因为我们并不是拿到它的原文啊，都是通过外媒这个报道来看，我觉得它这个可能是不是说是连着就在一起的，有可能是有一墙之隔，或者是有两墙之隔。比如说啊，我来到这儿了，左边是加油站，传统加油，可能离这儿有大概多远，那边就是个充电站。 如果有这样限制的话，我觉得这个新闻标题应该改一下 啊， 将允许加油站旁边安装充电桩。行吧，那咱们说完了这个加油站跟充电桩之间的这个事儿啊，咱们休息回来之后，先说一下上海可能会调整新能源补贴的政策。 今天的红包口令是潮酷设计更有型，潮酷设计更有型。参与方法很简单，老规矩，微信添加公众号快车道 FM， 找到发送语音按钮，按住语音喊出口令即可。参与人数较多，千万记着多喊几次，红包可以叠加，多喊多得哦。感谢潮酷设计更有型的新哈弗 H6 Coupe 对于本轮奖品的大力支持，加油喊吧，大家一起加油喊吧。快车道福利不断，喊红包又来喽！今天的红包口令是潮酷设计更有型，潮酷设计更有型。 参与方法很简单，老规矩，微信添加公众号快车道 FM， 找到发送语音按钮，按住语音喊出口令即可。参与人数较多，千万记着多喊几次，红包可以叠加，多喊多得哦。感谢潮酷设计更有型的新哈弗 H6 Coupe 对于本轮奖品的大力支持，加油喊吧，大家一起加油喊吧。 车市风起云涌，听政策解读，观车型更替，车市一周秀，全方位剖析车市动态。 好，欢迎回来。刚才说到了这个充电桩的事儿，那下面马上就要说一说咱们可能会在六月份出台的上海地区调整新能源补贴政策的可能。 嗯 啊，这个是什么呢？是咱们的一个这个密探啊，在这个上海的这个某品牌插电式混合车型经销商当中啊，这个他得到了一个消息，说有可能在六月份，我阿拉上海就要迎来了这个 调整 一轮补贴。政策调整啊，届时呢将有一部分呢插电混合动力车型在新政出台之后的补贴将受到影响。 对， 然后主要变化呢在于这个新能源护牌的准入门槛将有所调整。 对对对，其实我们可以回顾一下2018年现有这个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在上海地区的一个扶持政策。 嗯， 这部分车型它是享受国家补贴的2.2万元， 嗯， 加上一个上海地方补贴的1.1万元之后的一个七折， 七折，那就是3.3万元乘以0.7， 对， 那大概是 23,100块，对，这样一个现金补贴， 现金补贴， 同时呢还能享受到免征购置税， 哎， 免费获取新能源护牌的优惠， 这个、其实就是最大的优惠，在上海地区有一个牌照就是最大的优惠， 对 啊，然后呢，由于普通个人护牌的指标是这大家都知道， 对， 那是全世界最贵的一块铁， 对对对， 你中签难度又很高， 基本上9万块钱左右， 所以说大家对这个新能源这种车型的这个获取，这个就是这个。非常想得到一个这个、 是 比北京要强、 其实跟摇号那差不多。 嗯，对，所以说就刚才就引出了刚才一水给大家读的那个马上要可能会迎来的这一轮这个新能源补贴政策， 我认为它的门槛应该是往上调整了，因为在有一年的时候就是上海地区确实调整了这个咱们说新能源的一个准入门槛的一个机制、当时就促成了比亚迪的秦， 对， 变成了现在的秦300。 嗯，应该对，还有一些车型都是， 对，是这样， 都是受这政策。 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如果说咱们新能源的这个车型，逐渐在上海地区或者说整个咱们大中型城市受到了更多消费者的关注的情况下，咱们除了刚才所提到的这个充电桩的这个问题，再有一个就是这个牌照的问题，确实也是要亟待解决的了，因为你这个又免费，那个又免费，这个又补贴，那个又补贴，说实话，虽然你的排放减少了，但是你路上拥堵时间可能会增长了，因为你毕竟车辆越来越多， 嗯， 对吧，它是那种并行的状态， 这个确实啊，一说到牌照啊，不管是新能源也好还是传统也好，一提到牌照机动车马上跟着的就是拥堵 、嗯、 拥堵，再一个就是污染排放、所以说这个确实我们大家在一方面购买着积极购买着各种各样的车，包括新能源车，就可能是对我们的一个能源环保上会做出一定的贡献，减排， 对对对， 但确实也是并行的一个、你不管你控制的再少，总会一年增加那几万台， 对， 那我的路就那么宽，我不可能说 copy 一下上海 copy 一下北京、在旁边扒、再复制出一个出来、所以这个东西可能会慢慢的确实要拥堵，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更应该多学一学西方一些先进经验，我们都知道一些国际大都市，伦敦、东京、纽约，是吧，比你这要远远的要繁华，要拥堵，但是好像他们没有出现过说是像这种这么严重的这种情况， 老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对， 基本上咱们玉这个事儿能拿到的这个情况下，咱攻不攻它就是基本上做一个参考、对吧， 对， 好，那咱们来说一下还是他山之石的事儿啊。美国消费者报告近期给出了一个汽车品牌综合排名，现代的杰恩斯挤掉了奥迪位居第一。那美国的消费者报告也是近日公布了汽车品牌的车主满意度和汽车的可靠性排名，主要依据的是汽车的路测和安全测试结果。 没错， 根据报告显示呢，现代旗下豪华品牌杰恩斯超过了奥迪排在第一位，奥迪位居第二，宝马、雷克萨斯和保时捷位居3到5名。 是的，其实我们看美国的这个各种消费报告啊，或者他们的一个排行，他们的一个调查，就会发现在我们跟 国内的一个调查报告有时候会截然相反， 是 这真的是截然相反。 美国的这个实际上它的市场你说大也大说小也小，但是它跟咱们国内的一些消费习惯基本上是背道而驰的。 对， 对，就包括我们可能明天吧，那个我们 你说的二手车的一个排行， 咱们可能还会聊到美国市场的那么一个状况。 是， 到时候我们会发现，哎呦，这个跟国内又完全的不一样。所以说，从这个里边我们能看到什么呢？ 嗯， 你看在这个捷恩斯啊，它虽然是现代旗下的一个豪华品牌， 你别忘了捷恩斯在国内已经没有了。 对啊，我就想说这个，在大街上你要再看见一辆活的捷恩斯，我跟你说这个， 咱说开着的捷恩斯， 开着捷恩斯， 活的捷恩斯， 这不是情怀，就是说真的是懂这个东西，他才会去买。 是， 那这所以说这个大家一提捷恩斯，马上会想到这是什么品牌？ 实际上它是一个小的、那个， 就像小翅膀一样，也像小翅膀那种东西， 有点像宾利那样的标。 对，但是后边你看，奥迪、宝马、雷克萨斯、保时捷，这个上来了。 嗯哼， 那再接往下数，第六名是什么？是起亚。 嗯， 第七名是 斯巴鲁、 特斯拉、 本田， 然后是 丰田。 嗯，像美国本土的克莱斯勒第十一、 第十一是 然后还有林肯第十七， 嗯哼， 福特第二十， 对， 雪佛兰二十三，凯迪拉克二十四， 你看倒数第二名， 倒数对啊，你这个你是不是有想卖车的冲动？ 没有，这个是全球公认的。 对，是啊，就说所以说，就美国人他这个市场表现出来的规律跟我们是不一样，这个我们想强调一点。再一个就是他的一些报告啊，真的是非常严苛。 啊， 就是他的调查特细， 就是有一说一，有一说一。 你甭管说你多么豪华的品牌，奔驰豪不豪华？在这里边排第几？第十五。 嗯， 所以说我们就是有的时候拿出来这些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也给大家做一个国内买车的时候这么一个小小的参考吧。 嗯，反正这些话呢，就是说到这儿啊，咱们先休息一下吧，一会儿跟大家再说几个数字的事儿。 嗯， 这个跟罚款有关。 快车道福利不断，喊红包又来喽！今天的红包口令是：潮酷设计更有型，潮酷设计更有型。参与方法很简单，老规矩，微信添加公众号快车道 FM， 找到发送语音按钮，按住语音喊出口令即可。参与人数较多，千万记着多喊几次，红包可以叠加，多喊多得哦。感谢潮酷设计更有型的新哈弗 H6 Coupe 对于本轮奖品的大力支持，加油喊吧，大家一起加油喊吧。 您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主播文轩，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哦，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欢迎回来，我们最近呢也是小伙伴在留言里边说，哎，你们介绍那个 H6 比较多呀。 对， 今天再跟大家说是长城汽车。 长城， 虽然 H6 这个卖的非常火啊，但是确实17年这个 火了一年啊， 长城的这个累计销量是107万台，但是距125万台的这个17年的这个 年度 销 售目标 还是差了一段距离。 对， 然后既然没有完成既定目标，所以长城汽车的董事长和总裁王凤英、魏建军先生啊，他们基本上都是自罚了年薪300万和200万。我觉得这一点，咱不能说是拍手叫好啊，但是我为这个魏建军先生和这个王凤英女士的这种魄力是点赞的， 赞啊、哦！ 就是确实叫身先士卒，因为长城说实话，给外人的感觉，尤其是给我们汽车行业内部的人士的一种感觉是什么呢？是第一，管理很严格， 嗯， 然后呢就是办事效率比较高， 对， 而且是非常具有那种战斗素养的这么一个企业 啊， 就它很狼性，这个品牌很狼性，它不管出什么车型，它基本上都是能够达到一个小爆款的那样的一个层次， 嗯， 所以它在研发，它在发售，尤其是像魏这个品牌的时候，你看它16年发布，然后17年上两款车型 VV5 VV7， 它其实上给我们的那种冲击力还是很大的。 对， 所以这次要按说一个品牌靠着几个车型卖到了107万台，那其实是一个很表彰的一个事情了。 对， 但是人家既然没有完成任务，人家罚了自己的年薪。 我们记住魏建军先生一句话，他说我的 SUV 就一定要做到世界第一。 做不到的话，我不出轿车品系。所以我们大家应该是从这句应该叫誓言吧，我们来可以来解读出，就是他在 这算立了一个军令状。 对，在这个领域里面，他还是相当有信心的。甭管我们外界觉得你产品稍微少一点啊，或者怎么样，那么首先我有，我要把它做强，做到什么强？要做到世界第一。 是，这是一个很大的目标。啊、 对， 包括前一段时间，咱们说那个李书福先生已经这个购买了 那个 9.66%的戴姆勒股票，对不对？ 有就几乎还是要跟大家说说那个。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长城现在也就逐渐往外寻求合作。你比如说，宝马旗下的这个 mini 品牌，就要跟长城来一起来做这个电动车这样的一个领域。那么，我觉得咱们在车展的时候吧，啊，至少可以看到或者说听到。获取到更加详细的一些信息和这个将来比如说长城的一些新车呀，魏的新车呀，或者说长城 mini 之后的一些新车， 对，也没准呢。但就像李书福那样爆出一个类似的新闻，这都有可能。 对，所以从今天来看呢，我们既有一些这个排名，也有一些这个罚款，还有一些这个说两个本来 不能在一起， 不可能在一起的这个物件放在一起的这种可能。反正不管怎么样，汽车生活的确是这么美妙。在这个听节目的同时，您千万别忘了今天有喊红包， 对， 而且这个维持的这个高频次和这个高金额啊，大家一定要再参与一下。下次的喊红包，我们应该是在三月中旬了，那可能基本上 掰着手指头就数过来了。 对对对，那基本上您要错过这次的话，没准您要再等一个礼拜了。好吧， 再等就是亏。更大 那今天的这个节目就到这里啊，我们先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啊，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 拜拜。 爱过青春，听见前世谁在泪雨纷纷，一次缘分结一次生，我今生还在等，一世就只能有一次的认真，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挥剑转身，而鲜血如红唇，千朝记忆渡红尘，伤人的不是刀刃，是你转世而来的魂，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怎么出征，马蹄声如泪奔，青石板上的月光照进这山村，我一路的跟你轮回声，我对你用情极深。半眼神，你问经过是谁的心跳声，我那春秋一叹一恨，你那千年眼神，是我最最坠入赤壁的伤痕，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挥剑转身，而鲜血如红尘，千朝记忆渡红尘，伤人的不是刀刃，是你转世而来的魂，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怎么出征，马蹄声如雷